锵锵三人行，今天一对情侣装来了。首先我很高兴啊，豆子，咱们终于在台上见了。 真的， 私下里玩的，我朋友著名的豆子大导演，那咱们私下里总叫你豆子，实际人家大号钮承泽， 对， 钮咕噜氏的后人。 是， 呵家伙， 我们两个不但是 twins， 还是都是满族人。 哎呦，所以你们俩在一块儿，王老板，这个王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请你来呀、啊，多少还有点风险呢，因为像这个老板上节目啊，人家一向就是说呀、啊，你这有这个商业宣传之嫌。可是呢，你这个人啊，很杂交，你知道吗？ 很杂交， 没错， 杂交在台湾的意思是 跟大陆意思一样。他的身份啊，人家都说你是企业家里的娱乐明星，娱乐明星里的企业家。所以咱们今天是当明星把王老板请来，但是也得照香港电视的规矩啊，不能提你们公司的名字， 不能提名号， 不能提华裔。 不好就哎，但是咱们讲公共话题， 对 对 电影的名字可以提，我要提提我们豆子导演让我很自豪的啊，这个 Love 爱，今天这个日子我跟你说多好的日子，这个情人节的前一天，2月13号，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在这儿播着，咱们仨这么聊着，按照你们的这个上映时间， 是 对 2月14号， 对，还有半个小时， 我期待现在戏院门口已经大排长龙啊，正在等着要进场，这是我衷心的期待。 每年的情人节是电影院最热的一天，超过圣诞，超过新年夜， 你们有统计？ 对对， 全国单日最高票房， 单日最高， 哦，那个地方最黑暗是吗？ 最适合情侣， 对，这个情侣 去的地方，对。 但是呢，这个豆子， 我要先呼吁啊、哦，就算你是孤家寡人，你要面对这个孤单情人节，心里面难免有所遗憾。嗯，去看 Love， 对， 它不单是拍给情侣看的， 更是拍给官夫看的，是 吧？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个官夫，没 有。昨天晚上你有点像，而且呢，豆子现在呢，我发现跟以前私下里我们认识的不一样了啊。现在开新闻发布会啊。我看到你讲的一句话呀，关于这个电影啊，我听了之后有点肝颤呢，说爱就要负责是吗？ 就要负责，对， 爱就要，是，这是你说的是吗？ 这是我们戏里头的台词，然后我跟钟磊都特别喜欢这句话。哎，对， 但是呢怎么负责，我那天又听见那个吴秀波唱歌啊，唱的我也有点胆怯，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爱他就不要让他害怕，爱他你就要娶他，这是你说的负责吗？ 倒不是哈，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欲望宰制，嗯啊，跟着下半身思考，嗯、啊，然后往往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你常常对你自己在冲动之下的形式却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所以往往就当责任来临的时候，当那些不快乐的压力来的时候，往往就想撤。 而且我觉得你不想负责，也会担到你身上， 是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所以啊，我们很期待看一看今天豆子呢带来了这个宣传片、嗯、我知道这个豆子让我觉得我们原来就经常私下里玩、嗯、哎呀，后来拍了《蒙甲》以后，我看到之后啊，我真的是作为朋友啊很自豪，觉得我们的这个台湾朋友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哈，拍一个片子就这么狠，创了台湾票房记录，而且呢那种影像风格，所以我也很想从宣传片里就看一下豆子这回又是什么一个风格，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Love。豆子又上去了，自己又演了啊！这个癖好终生不改了。 我热爱演戏，我也会为这件事情负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的前导预告， 最早一版， 对，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发布的了，这个九月的事儿。对， 嗯，我觉得对你来说，好像拍电影是很痛苦的事儿， 痛苦并快乐， 是吗？ 因为真的太苦了，太苦了。 是体力上的苦能理解，精神上苦 吗？太苦了。 怎么讲？ 从无到有，你想想看，从去年三月我跟钟磊聊到，我说哎，后头来合作呗，你想拍什么时候？想拍一个这样的片子，是去年三月，前年三月，2010年的3月， 对， 然后到有这个概念写剧本就写了一年多，啊，然后你要凑齐这么多的人啊，然后你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都是一个难关。啊，你到底能不能做到你心里面想象，或者能不能超越你原本所想？你能不能真的弄出那个真挚的情感？啊，你能不能真的对拍出你心里的感受？然后到片子完成，那个我剪接在剪接房里面耗了2个月，啊，进到那个浩瀚的素材几十万实底片里面，把每个人最好的表演找出来，然后一剪完，完了超长， 那肯定的， 初剪3个半小时， 嗯， 对，然后。我答应他们我会给一个2小时的版本，所以那个都是一寸寸一尺尺的底片都是自己的心血。 你知道这个意大利不是有一个电影大师叫做这个费里尼吗？ 是 费里尼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我自己的电影啊，在电影院这个公映的时候我从来不去看。他说为什么不去看呢？他说因为我心中的那个电影啊是3个小时，可是最后这个制片人给我改成2个小时，他说我要去电影院去看我会崩溃的，我会心痛死的，就说你看他这个固执的认为我脑子里的电影永远是我初剪的那一版3小时的，而不是你们看到的。哎，你们现在也都是朋友了，你对豆子的性格人性有什么了解？ 他人性最里边的一面我都看见过， 最黑暗的， 对对对对对，都见过，但是他是真的是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真是， 我们也都10年了吧，快10年， 10年。 对，你是最里面的看见过哈。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最早年的一面，你知道吗？他演当年17岁以前，人豆子是大明星，是吧？这叫算是 也还好了， 少年成名，小毕的故事嘛。那时候在台湾的无人不知，后来大陆人更熟悉的是《风归来的人》。我今天还特意找来你那个时候在里面演的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豆子。要所以男人越长还是越俊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看那个时候那猴样，咱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当年的豆子。 哎，你几年次的？ 52，那么大，我还以为你才17岁。你也是从马公来的吗？ 我家住基隆。 那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这边？ 刚才这个看这段片子真是豆子当年的青葱岁月啊， 不敢逼视的青春啊。 不过王老板还是流露了他的个人兴趣，说旁边那女的是谁。 我说很清纯啊，很漂亮啊。对， 哎呦，我跟你说王老板，这个关于你啊，这个冯小刚有一本书，我就只对他留下一个印象，你知道吗？他这个是我把青春献给你，这个书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一个细节，说这个王中磊啊认识女孩多，把这个刘震云呐、气得不轻，说给谁打电话就能给谁打电话。 刘震云作家，你看他那个 编剧 啊，1942那个编剧。 哎，这个当电影公司老板是不是艳福不浅呢？ 他一定是神话了。没有没有，肯定呢，因为工作关系会认识很多人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呢，其实也比较想认识我。 那当然了， 我还都是用这个，其实豆子也有经验，他也是电影公司的老板，著名的。公司啊， 哎，我再问问你，一般女演员，你给他们导演发不发？ 啊？ 不是，这话很容易 引起误会。我会把女演员介绍。 女演员对， 八果。 他其实是呢，导演跟女演员的感情会更好一点， 互相推吧。 比如这次你看，就是啊，这个他跟舒淇特意安排了他跟舒淇演一段床戏，然后呢。床戏当天，哎，怎么样？你的女神跟你上床了，你什么感觉？他说我不行，太紧张。就是舒淇也紧张，他也紧张，他一直在只是摸床，表演都是在摸床，显得很那什么。结果我拍完了，我一看那个回放，我说哇，很好啊， 很好， 你完全都在， 这是专业。 这是两个演员的专业，或者说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专业。 不，也可能是你习惯的癖好。 我根本就爱 兴奋的时候就。哎，咱讲点正经的，豆子啊。上一次拍了这个《猛甲》，让我觉得是一部很狠的这个片子。怎么这又180度大展开，又拍起这个爱来了？我觉得 刘允， 这个我其实我最近对台湾电影啊有一个看法，老实讲，就是大陆这几年的电影啊，我老觉得导演的这个心呢，容易乱，而且甚至你能看出来这个价值观呢混乱，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讲实在话，台湾近年来几个片子啊，我至少觉得这个导演他是情怀啊是比较单纯的。你比如说什么《海角七号》啊，你都觉得他有话要说，而且是像《赛德克·巴莱》，你都觉得他涌动着一些东西，他想说。所以我对你也有这个印象，你既然拍这个《Love》，是不是想把你前半生这个爱情男女关系的经验给我们宣报宣报？ 简单的说，简单的说，会想拍一部关于爱的电影啊，是因为关于爱，我有丰富的经验了。那我透过一些个人的遭遇，其实是一个我深爱的女人，她爱上了别人啊，然后我一开始也是愤怒。我一开始也放过狠话，就是前两年我也放过狠话，说你叫那男人别给我碰到。有一天方刚 他原来可是打出来的，在台湾 就有一天 他就是猛甲 猛甲对对对，整天打架我知道。 有一天在路上真碰到三个人，我心砰砰的跳，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可是在那个短暂的相处当中，我竟然发现我不讨厌那个男的，因为他喜欢他，我甚至有一点喜欢那个男的，因为他可以让他更快乐。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这才是爱。真正的爱应该不应该只想着自己，应该是你，应该是对方，对方需要什么，对方怎么样才会快乐。我透过这个其实很不堪或者很悲伤的一个遭遇，其实我才觉得啊，我现在对爱有了真正理解。那我想跟这个世界分享 这 个理解。 这种情况作为男人心里没有一些阴暗的想法？ 当然有，我说都有，我也一样愤怒，我也一样悲伤，我也放过狠话。可是当我真的看到，当我们三个人生在一个场域相遇，我看到了那他们两个之间，我有一个大爱出现了，因为我希望他快乐，我希望他，如果他能让他快乐那就去吧。我后来叫那男孩现在在帮我做事。 哎呦，你这高人一筹啊。 但当然他们已经分手了。 他就迂回一个方法，然后就是没有用直接动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 王老板是人生中一般扮演的是那个男人的角色是吧？经常是 被人家准备要揍的。就你刚才讲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语中的。因为其实是台湾的电影确实是憋了很久，然后呢大家没机会没资源，然后市场也垮掉了。然后你看现在所有成功的作品和成功的导演，包括豆子一拍戏就成功了，很有意思。跟十几年前20年前的内地电影的导演非常非常像。当时凯歌啊，艺毛啊，这个童文骥啊，然后到后来小刚啊，他们姜文，你看他第一部《阳光灿烂》， 对， 就是他们是被憋了很久，他们要讲的全是发自心里边最想表达的，然后才华横溢。那个时候这些人有才华，现在台湾这些导演，年轻导演全部是这种状况。你看他每一部电影都是可能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Love 他刚才讲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微妙的那种人物的感情变化，其实在电影里边是有的，有那个情节， 真的是 这个很重要。那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太为了赚钱呢，或者是为了这个一些别的目的去拍的电影， 没错， 就会让观众不会特别有感觉。 昨天我们还在聊为什么大陆这个电影就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第一部最好的之后出来之后啊，越看到往后看呢，片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像水货。就是 那其实就是这，像我是对于所谓的东方好莱坞，或者说更准确就是华语电影国度的降临，我是深具信心的啊。因为我们有这么深邃的历史，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大的市场。那我也对于就是两岸同文同种，但是分隔多年，所以各自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然后台湾电影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暗淡悲惨的一个境遇，所以我们累积了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相遇之后，它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一定会互相提醒。所以我对于那个后果是乐观的。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个资本化或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暂时可能产生的迷失，因为连我都在抗拒这些诱惑啊，因为一堆人就捧着钱。 没错 啊， 即便他对开会的时候，你说了个什么？就说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好惨，对， 没有钱 找不到。现在是哇，这钱是不知道要拒绝，然后有的时候对心里也会有点起心动念，但往往我就会提醒自己回到初衷，你一定要想的就是想，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想一件事就好了。就想着是要拍出自己心里面觉得好看的那部电影。你只要想着这件事，尽力的去做，然后该来的是会来的。 这个豆子，咱们年龄差不多啊，我觉得是不是啊？这个男人年过四十之后啊，有些男人吧，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的男人，会容易出现一个 你们这样的。人 像你们这样， 对，像你们这， 像你们，像你们怎么了呢？有一种什么呢？往往会想起来啊，觉得对不起一些女人，甚至你知道吗？有一种类似于忏悔一样的心理，越想越觉得没法饶过自己，甚至哎，你像那天我就跟我一个哥们儿，我说你说啊，我们是不是辜负了这个女人，或者说爱我们的女人哈、啊，这一生中吧？后来他就说了一句，是，但是没办法，你不觉得吗？要是再来一次，你还是会对不起。就是这是怎么一个问题呢？像你说的那种，我觉得都有点像神父的爱了。你再来一次，你难道真会那样吗？ 我其实年纪活得越大，我越谦卑跟顺从啊，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是老天爷的安排。哦，那哪怕现在我在遇到一样的状态，我不见得，我一定会更温柔、更慈悲、更体谅，但是我不见得不会犯下同样的错。 哎， 而且那个我也不认为叫错。这个你们没有去反过来去采访他的那些女主角。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也许的那个女主角是非常非常怀念跟他的时间，也不会因此记恨他，虽然是分手了，或者是他犯错分手，各种分手原因。但是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相爱的，是喜欢对方的，是用了，其实你他刚才说那时候不宽容啊什么那种方法，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嘛。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年龄大了以后，不是说不会继续这样犯错误，而是会你珍惜每一次的那个人。 没错， 这个真的可能跟时间长短跟什么都没关系， 没错， 但是你可能会特别珍惜。 你像上次 珍惜与尊重，我想 上次这个我们在那个《非诚勿扰》那个片场啊，就跟王朔在一块儿嘛，然后呢有一对这个其实吕乐 啊 他的太太，我就跟王朔讲，王朔就问他说怎么样啊，你们夫妻俩现在？吕乐说太好了，那不是他太太说 太太 吕乐，我这个老公啊人太好了。说好的吧，有点我不太踏实。说怎么会这么好？后来王朔就讲啊，说这男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他就是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啊，哎呦，好的不得了，因为他心里满是这种珍惜、感动，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点觉得对不起，掺杂在一起，让女的甚至觉得你呀怎么这样？ 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 没错。哎，你现在觉得你爱上一个人？容易吗？ 我很容易喜欢人啊、容易动心，但是要能够相爱太困难。你信不信其实我只交过三个女朋友，我只谈过三次恋爱。 你年前吗？ 我这辈子真正严格定义哦，意思说有在一起够长的时间啊、然后有想到未来，或者再讲狠一点，就是我愿意为他死的女人，就是三个。 他这个、那我一个都没有、啊。 他这个方法挺好的，他说了三个，没说一个，他说三个，然后就若干的这个女人都会说，我是不是那三个当中的一个？ 是，三十个候选人。 其实是可能，然后今天晚上他就会收到很多电话，说你说的是我吗？然后他就说你说呢？然后对， 这也是个钓鱼的吧。 我但我觉得开他玩笑，其实是这样。其实 对， 我觉得肯定能够让你 刻骨铭心的，一定是数字很少。 但是我很久没谈恋爱， 但是现在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这三段刻骨铭心呢？ 说实话，这三个人都跟我有很好的关系，此刻都仍然是 都混成好朋友， 就是像家人一样的。然后他们有任何需要，如果找我，我一定会会支持。然后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还有很密集的密切的合作的关系，对，所以跟他们关系都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真心付出了，就没有对错了。 所以什么叫负责呀？珍惜就叫负责。 对， 有一种负责说你得娶我，或者你得怎么着啊？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意思啊，时间都是有限的，也可能人与人都是有限的时间，真的是要珍惜。将来让人家女孩说出王老板说的那句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好，是吧？所以呢，咱们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对对对， 零点就要到了，情人节也要到了，我们三个老干通哈，给大家，我觉得你们俩一人一句吧，这个发出个情人节的祝福嘛。 情人节祝福你先来。 大家情人节快乐啊！不管你是有着伴侣，或者此刻仍然单身，那你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爱自己啊，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才能够爱这个世界。然后很期待你们可以等会儿就开始去电影院看看我们真的尽心尽力打造的这部作品。我相信它会是一趟有笑有泪的旅程，然后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应该可以带走一点什么。 老板，我觉得快不快乐可能跟有没有情人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在这个一年只为情人做的一个节日里面，还是要出去体会快乐，或者是分享快乐。 这是今年啊传唱最广的一首爱情歌，王菲陈奕迅唱的，叫做《因为爱情》。那么咱们这一集节目 Love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爱情幸福珍惜相处的时间， 因为爱情。